Hello， 欢迎来到菜鸟看棒球，我是菜鸟研究员 Mina， 我是阿伯。 阿伯是什么意思？ 就是阿伯啊，资深老阿伯。 资深老阿伯， 碎念老阿伯。 碎念老阿伯倒是真的。会开这个频道主要是因为像阿伯他就是一个从小爱看棒球，爱打棒球的人，就真的是从国小一路到现在。 你说看棒球吗？ 对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 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谢谢。到底什么时候？自主的，你有用你的双眼看 哦， 胎教不要算。 2001年。 哦，那真的是蛮早的。然后像我的话，我跟阿伯在一起之前，就是大学之前，我们家另外三个人都会看 MLB， 就是假日的早上他们会比较早起床，然后看那个，尤其是看那个民视转播。 Yankees。 对对对对，洋基很常看，然后后来会看那个啊。 谁？ 金英啊。 陈伟英啊。 对。然后但是我几乎都是吃我的早餐，然后滑我的手机或是看我的书，很没有 focus 在棒球上面，因为不是应该是说，因为也看不懂。 哦、 然后，像我就是那种，如果我进场我会很疯，可是如果我不进场的话，我就会觉得跟我有关吗？这样子的人。然后我相信，因为其实大家都说棒球是国球，大家我觉得在那种什么世界杯赛的时候啊，或什么18强的U18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还蛮团结一致，会为台湾加油。可是其实，在一般的时候，就是可能有部分的人跟我一样，你要说喜欢棒球吗？喜欢，可是我们对于棒球的关注度或是认识度就是没有那么高。 嗯 嗯，对，所以其实开这个频道主要也是希望可以有很多就是对棒球有一点点兴趣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跟我一起学习啊。因为我到现在，我们七八年了，我还是就是对棒球一知半解，就是可以跟着阿伯一起，就是聊一聊棒球。那当然我们就是以有趣的方式就是聊一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随便聊一聊的状态， 闲来没事 、啊、尤其现在疫情肆虐，整天都待在家。 嗯， 我们就重启这个频道。之前有录过一集，之前试图录过一集，然后录完一集之后就我觉得剪辑太累了，就放弃了。 第二集还在你的这里，手机里。 对，第二集还在我的那个毛片还在我的档案夹里面，但我没有剪，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决定重新再开启，那就是以闲聊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以比较亲切的方式来接近棒球。 嗯，可能就没有主题吧。 我还是会有主题的。 哦、不是乱聊啊。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先聊聊我们过去的事情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现在阿伯在做的事情就是跟棒球有关，他是职棒的经纪人。那他跟棒球，我觉得他就是这一辈子跟棒球的关系就是拆不开。然后我就是那个一直半只脚要踏进去又踏不进去的那种人。 嗯， 对，我真的可以讲，像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我们第一次出去吃饭，应该就是比如说吃晚餐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拿着手机在那里给我刷，一直在看直播，在看转播。你能想象你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然后出去他一直盯着手机看棒球的转播吗？ 没有，那时候还不是转播。 不是转播。 那时候是文字。 文字吗？ 对，文字。我就一直在那边 F5 重新整理，重新整理，他就会跳。 没有画面吗？没有画面转播吗？ 没有画面，他就写说：“哎、欸，第一棒谁谁谁。” 大家是不是开始怀疑阿伯的年纪了呢？ 前面不就有讲了吗？ 没有， 哦、 我们 没 有讲。 好吧。 他大一大概是2013年的事情啊，那时候还没 讲了。 没关系，大家自由算一算，嘿嘿。 还年轻少年呢、欸、啦， 对对， 少年辈啊， 少年辈啊。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棒球的人。然后他从，他很，你不是小一就去？ 对，我大班呐、啊，我就待在中国。 对啊，你在中国念书。 对。 然后他还是可以 很 爱棒球 看比赛，因为他爸爸也是非常爱棒球的人，爸爸是三山虎。 对，我记得小时候，这故事都我爸跟我讲的，可能我两三岁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可能还走路还没有很稳的时候，我爸就 两三岁基本上走路已经稳了，而且可以跑步哦。 他就把我扛在肩上，然后带我去看那时候的金龙旗，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那时候还有谁在打，像郭宏志、曹锦辉他们那时候，然后所有整个球场嘉义市立棒球场所有的金龙旗的现场外野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 哈，为什么？ 他就是被电视拍到，我爸朋友还打来说：“阿林能会看球哦。” 为什么外野会只有你们两个人？很少人去看棒球吗？那 可能大热天，我其实不知道啊，我根本还不知道， 是 我是被我爸 爸爸翘班带你去。 没有吧？突然他就反正可能就太热了，没人要去看。 他们就真的是他们父子就是棒球疯子。可是你爸三山虎，你为什么是看兄弟啊？兄弟像？ 其实为什么我喜欢看兄弟也不知道哎、欸，我真正开始有意识看职棒是2001年，然后那时候 你还记得？ 对。因为小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喜欢兄弟，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是大象可爱，然后后来 所以各位球团在此呼吁，你们选的吉祥物很重要哦，小朋友都看吉祥物。 对，然后那时候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看到那时候有一直在重播陈志远对新龙牛那时候的总冠军赛的一些精彩片段，然后那就觉得哇很热血，就很想就开始看这支球队啦。 那你爸为什么你不会跟着爸爸一起看三山虎？ 应该说我那 还是说你爸为什么没有跟着你一起看兄弟象？ 那时候我开始真的有一直在看职棒的时候，我喜欢兄弟的时候三山虎已经解散了。 那时候是哪些队？ 那时候有兄弟、蓝牛、陈泰、中信金、统一、新农六队。后来我爸看新农，对，那他跟我看不同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象迷很没品。 我们象迷是热血好吗？你自己的象迷知道，我们在场内加油就是热血啊。 他说 加油就是要大声。 以前那个年代热血不一样。他说没有人热血拿椅子啊鸡蛋在那边砸的，但我是都跟他讲说某某某，今麦的象迷不讲，今麦的象迷较斯文， 都很斯文。 对， 但我真的觉得像我，因为我们之前去看比赛都是看那个兄弟像，中信兄弟啊的主场居多，我真的觉得兄弟的球迷很就是凝聚力很强哎、欸，我自己觉得啊，草根性也很强。但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各球团的行销都算不错，然后年轻人新的一些人挹注， 对啊，现在、 都不错， 乐天 哦，乐天也不错， 都还不错啊，对，人都蛮多的、啊，也蛮嗨的，都会跳舞啊，韩式 啊，什么韩式， 都是韩式应援啊，就是会放音乐啦啦队的， 我以为说啦啦队都是 韩式炸鸡， 韩式正妹。真的现在的以前会有啦啦队辣妹跳舞吗？ 没有，以前就是大概。 那以前中场干嘛？ 以前大概就是球场分两边嘛， 嗯， 客队三垒，主队一垒，然后在那边敲锣打鼓， 是真的锣跟真的鼓， 啊、还有小喇叭， 叭那个， 哎呀，唢呐也有啊。 你是说， 而且 认真的 以前兄弟都会有那种自制的啦那个加油团， 现在也有啊。 对，那没有一场不走音的。 现在变官方的。 对，那没有一场不走音的。可是还是 很嗨、啊、我们投注的是我们热情炙热的心、啊。 嗨到必吹。 这样才表示很嗨啊。 对，蛮嗨的啦。 对啊。那你觉得从那所以你小时候看比赛，然后你不是之前也打球，其实到我们大学认识他也都还在打校队啊。 我小学大概五年级是先开始打垒球， 因为 在 中国 打垒球比较多、然后我在中国其实在中国念书的小朋友喜欢棒球真的很少，我真是少数中的少数。 为什么？那他们都玩什么？ 因为第一个不好接触啊，然后其他打篮球还是比较普通啊。 那是因为篮球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运动， 但是因为像在大陆很大， 你要去打垒球，像我们有时候去打垒球都要开一个半小时，甚至有时候两三个小时的车去打，甚至有时候打 你们学校没有啊？ 我们学校没有，甚至打更远的比赛，我们都还要住在当地，然后看转播更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那时候中国都还要用那个天线小耳朵去收讯号，然后偏偏那里面没有蔚来 TV 台。所以我每次一放学回家，我就 看、啊、你是说你在中国好像是看台湾的？ 对啊， 中止 啊！ 你从中国可以收得到台湾的讯号？ 可以啊，它有那种小耳朵啊，那种盗版商家在做的，但是那里面没有蔚来 TV 台啊，因为那时候中止是蔚来 TV 台在播，然后我就得去网络上找那种什么。什么蔚来体育台线上看，有没有？然后他就跑出来连接。 哎、欸，你那时候的电脑是那种很大台的， 很慢哦。对，然后很慢，然后连到了，有时候在那边跑半天跑不动。好，然后有时候今天可以看，明天不能看，被锁起来。 是像现在 VPN 要翻墙那种概念吗？ 也不太像 VPN， 它其实不用翻墙，但是就是反正那种东西有人叫水管嘛，就是有些资源。然后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是。当然，这个看的成那个门槛就很高了嘛，所以看的人就不多。 他真的疯， 对我真的疯，然后 都疯。 那时候文字是可以直接看的，然后影片我又会跟文字大概 delay 个有1到3分钟左右。 所以你会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电脑？ 会啊，等不下去啊，尤其是你那种蛮累，蛮累，没有人出局，就会开始刷得分了没，得分了没。啊，如果得分了，你就会期待看到那只。安打的画面，啊，如果没得分，就很想把电脑关了。可是你又不敢关。 欸、但重点是你跟你爸不同队，你们看哪一队？ 没有，我爸那时候都不会跟着我这样疯了，他觉得我疯了。他其实三商倒的时候就没那么疯了， 伤心欲绝。 对，他现在期待三商成为第六队复活。 你说现在吗？ 对啊， 现在三商第六队，现在我们是期待第六队啊，但应该不会是三商出来。 對啊、 就看看，等等看有哪位大企业可以接受。就基本上，如果加第六队，应该会丰富很多吧？像以前你们六队、 啊， 之前哎、欸，现在有五队加卫权就不错吧？比之前都是四队在那里打来打去好， 精彩许多。就看看有没有哪个老板有特殊需求的时候，就会有第六队。 拜托各位老板，拨点预算吧，为我们的体育事业多尽一份心力。 没错。 现在的球迷也超多了，我看阿伯每天都在刷 PTT， 就是他到现在，你看我们认识那么久，他从现在他吃饭不敢再一直看转播了啦，就是有空的时候看一下，我没在跟他讲话的时候看一下。 现在是比较好啊，那种 YouTube 都会剪精华，我就看那个就好了。 转播， 但现在工作需要看呐、 啊。对啊，就还是有选手需要看，然后他。几乎也是每天都在看新闻跟 PTT， 我真的不懂哎、欸，就是好疯，他整天的生活，就所有一切都跟棒球有关，然后他跟棒球无关的事情，除了煮饭之外，技能都是零。 我还要开车 啊？对，开车跟煮饭跟棒球就是差不多他人生，还有睡觉。你就这些四件事情，你的人生就这样。 现在还要照顾选手， 那就是算在棒球里面了。所以他真的是，他每次就一直看。但现在台湾爱棒球的人也超多吧？我们周遭的人也都看棒球，而且都是买那种机票进场，跟着啦啦队一起狂跳的人。阿华，我就是在说你没错。 阿华都在那边闻法香的啦，他都买法香去。 但是真的，我们疯棒球朋友很多哎、欸，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对 台湾来讲。 对啊，希望大家越来越多人支持棒球，这样选手的薪水才会更高，我的口袋才会越深。 不要这么公 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透露出心声哎、欸，我的心声，阿伯的心声开始了。 乱讲话，每次都要乱讲，等一下真的有人相信是真的，你就惨了。嗯 没有，就是真的啊，啊没有了。 但你现在还会想打棒球？没有，我觉得你现在都打不起来。 老了啦，跑不动。 真的 每次打完一天就要休五天呢。 你是说棒球？ 脚。 打完、嗯、打完一天棒球，我就要休息五天不能走路。 那是因为你痛风，然后是因为你一直吃火锅。 这个太私人了。 没关系，因为我们频道也没什么人听，所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是抱持这个心态来、嗯。 阿华是笨蛋。 不要乱讲，阿华没有，阿华就是很爱棒球。 好，我们这个频道还是比较渐渐少一点阿华的色彩。 我觉得。 对啦，继续啦，回到你的正题啦。 对啊，那反正就是，之后我们可能每个礼拜会上新的主题，那可能就是以像现在这样，就是随便闲聊的方式，然后带一些新的资讯。最近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棒球每年中职选秀会落在那个七月嘛。 嗯。 但是我们现在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今年选秀是7月12，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办、欸、因为过去两年都办在那个吧，好运来吧， 对，可以啦， 是叫好运到还是好运来？ 好运来，除非他升为四级，不然最差就是以线上选秀的方式，所以大家没事在家也可以看一下选秀哦。 欸，可是线上选秀的话是球团会在那边，然后选手 不 在， 也有可能球团也连线呢、啊。啊，你球团一桌就五个人，不就群聚了？ 一桌五个，对， 对啊，所以可以线上看。但我觉得， 可是他这样画面怎么切割？还不知道、 啊，这很容易吧？用 Google Meet 啊？ 你确定他们会用 Google Meet？ 用复古的 Skype， 哎、欸、，Skype 是不是倒了？ 有吗？我不知道。 啊，随便了。但是我觉得， 而且那个是念 Skype， Skype， 然后英文的不好。我觉得啦，如果不会看棒球的人，也可以从选秀开始切入看棒球。 哦，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重要。我也是跟了两年、三年的选秀，反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从零开始，就从1月1号开始的概念，你去重新认识，就是这些刚进到职棒的选手，跟着他们一起成长。而且其实最近的选手，我发现很多都是高中生、欸，哎，超级年轻。 鲜肉啊，开放真 有。我们已经差了快要10岁了吧？他们都2000多年出生、欸。 我做经纪人5年了嘛，6年。 嗯。 我刚进来的那一批选手跟我同年。 哎、欸，是吗？ 啊、 哪有你比较老啊？因为那时候还是大学生。 啊、 那时候因为还是大学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陈哲跟我同年呢、啊。 嗯， 然后开始 没有陈哲小你一年，陈哲1995 就差不多啦。然后开始1岁、2岁、3岁、4岁， 到现在今年要出来选的是 8跟9， 2003年 02跟03。哎，挖不出，挖不出。 2003，这样我们差90，快十 八跟九啊， 好老， 八跟九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永远在变老，然后我以前的选手永远是那个年纪。 对啊、嗯，但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选秀大家如果转播有做的话，其实都可以看，跟着看，因为有时候新闻会做、啊，新闻只做片段嘛，他可能就是前1-1、1-2、1-3的可能会做出来嘛。 嗯、新闻大概就只转播，你说的是一般新闻台吗？ 对啊，我说 那通常都只有那种。国际赛才会转播， 没有会转播， 真的吗？ 有，去年我妈有 在线上 看 到我，看 到你，然后把它拍下来， 看到我的英姿。 对啊，反正就等今年7月12号，可能等到时候联盟会再公布吧。 嗯， 看到底是不是线上？如果是线上的话，反正也蛮新奇的啊，大家就一起共享胜局。 希望一切顺利。也许下礼拜我们可以比较清楚。选秀的名单或什么，我们可以来聊聊什么是选秀，然后让想要从选秀切入棒球的这些朋友们、球迷们、准球迷们有一些概念或是一些知识。 哦，对啊，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 不然其实哦，现在都会很多 PTT， 如果你去看棒球版，都会出现很多选手的新闻啊，下面一堆酸民啊，网友就在那边说叶佩文、叶佩文、叶佩文。啊，明明我的选手我就没请记者写，也被说叶佩文，你洗嘞 ？Hello， 什么？ 对啊，他们说现在反正只要任何选手 形容选手好的新闻都会被说是经纪人操作的、啊、 哦，但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本来就这样啦、 啊、 就像是商品我们做电商， 但我觉得反正就是让大家了解，哎、欸， 对啊、 這個、 我觉得其实还好，有讨论度在都是 好 事，都是好事、 嗯、 所以其实邀请大家一起看，然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对 对，反正防疫期间呢，大家要记得多洗手，出门尽量不要出门，要出门的话戴口 罩、 戴护目镜、戴手套， 嗯， 尽量都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 嗯，不是棒球手套，哇 而且棒球手套只有一只手。 好啦，别闹了。 对啊， 好 啦，那我们第一次见面，希望大家还喜欢，下礼拜我们继续收听。 如果反应热烈的话才有下一集哦， 我觉得那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有人听哦。阿华你跟我听到。 好啦，就这样，菜鸟看棒球，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